ChinesePod.com 在中国见面的时候需要鞠躬吗？ 不需要。 但是在日本和韩国要鞠躬。 在中国握手就可以了。 太好了。 是啊，不需要一直鞠躬。